直到别 烟的星海，分不清是水或天上，夜空它问我要去哪，不回答，我知道放下。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硬开朗，淋着你的翅膀，而我带你降落。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，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。 不打算认真回应那

想追逐的梦，褪去的彩虹般的绚烂没落夜空，是谁曾凝望着远方，当阳光再穿不透乌云，这世界是一片荒凉，沉重无力的心跳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捉不住。

世界每一刻

是场戏演，如果选你和我与我和他的分别，那么选择还有什么范畴可争辩？捏碎反悔有种是我一直清晨必睡的理想，我煎熬是谁一碗肉汁缠绵的汤，山河破碎当水调味，你不会，你谋划是你

着呼啸而去，仿佛熟悉未发是落叶轻轻哭泣，耳朵都人迷信，没有人认真在听，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。公园就要拆去，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，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，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。公园就要拆去，被拆去记忆，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，